张家乐死盯着越来越近的毁人不倦，死盯着他的双手。预判忍者的攻击，这是最为有效的手段。而据霸图战队对莫凡的研究，这位忍者选手似乎并不太使用斜侧身形、隐蔽手部结印动作的忍者常用技巧，这或许和他时常是在偷袭中完成攻击结印有关。但就在这时，毁人不倦的身形偏斜了。不常用并不代表不会用，更何况莫凡是在什么队里啊？有方瑞、有叶修这样家伙做队友，这么实用的技巧能不提醒他善加利用？果然不该抱着侥幸心理啊，张家乐感叹着。能走到这一步的战队，哪里会留下这么大的空子给人钻呢？张家乐操作百花缭乱横向走位，如此可以拉开视角观察到毁人不倦的手部动作，实战中这是逼迫忍者快些出手的手法了。因为忍者选手既不想让对手看到自己的结印，但同时却也不可能一味的侧身将隐藏自己的手部动作，侧太多那就能成转身了，会变成失去视角背对敌人。但是此人的毁人不倦却配合着百花缭乱的移动，也横跨出了几步。张家乐再想在横轴上移动脱开视角，没办法了，再继续往左横移，百花缭乱就要跳到岩浆里去了。此处地形狭窄，横轴上的移动空间并不太大，即便是现在百花缭乱距离掉下岩浆也就是两三步的距离，已经看得让人揪心不已了。毁人不见就在此时突然出手，斜侧了半天隐蔽手部动作，结果一出手的攻击却不是需要结印的忍法，而是直接可以攻击的忍具技能。一团紫烟绽放开来，飞快地弥漫扩散。 忍具烟月， 紫烟瞬间吞没了毁人不倦的身形，没有地形条件可供隐蔽偷袭，莫凡此时使用技能给自己制造隐蔽条件。百花缭乱距离岩浆就两三步，见烟玉掩护上前，随便一个击飞打入岩浆，比赛结束。这一刻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，莫凡也是，释放烟玉就是为了获得这么一个一击决胜的机会。毁人不倦的身形在紫烟开始弥漫的同时就已经开始移动了，这一点也是他在进入职业圈后逐渐学习掌握到的小技巧，在紫烟弥漫的同时进行移动，身形不易被察觉。等紫烟彻底弥漫开始，虽然获得的空间最大，但那时候的紫烟流动缓慢，角色从中快速移动的话会带乱这种节奏，经验丰富的选手会借此判断出忍者的大致位置。烟雨中的移动要配合烟雨弥漫的速度，职业圈中生存有无处不在的很多的细节需要注意，这里实在是有太多强者，稍有破绽都会被人利用。莫凡此时移动的速度掌握得很好，伴随着烟雨的节奏也仿佛一团烟一样轻飘飘地被送了出去。百花缭乱，莫凡一直没放松对目标的盯防，但就在此时，距离熔岩两三步的边沿，百花绽放，弥漫的光影瞬时间将百花缭乱的身形也给遮蔽掉了。继续向前吗？在百花的光影中捉到百花缭乱送他下岩浆，幻是霸图韩文清这风格的选手这时八成会就这样做，但是莫凡不是，绚烂的百花光影让他没有确凿的把握，于是毁人不倦停步，继续笼罩在烟雾中静候机会。同样是把握机会，黄少天是各中强手，机敏迅疾，一击必中。莫凡在这层面上比不上黄少天，但是他更耐心，他可以眼看着失去机会却继续保持心态的平稳。比如眼下毁人不倦停步不前，百花缭乱又怎么继续停留在岩浆边这危险的位置？一击推下岩浆的机会失去了，很多人觉得惋惜，很多人觉得莫凡刚才应该出手的，只有莫凡自己不觉得，而且 并不为此感到遗憾。倒是张家乐非常遗憾，将百花缭乱置身于这样一个险地是他放出的诱饵。他已经准备了四种思路，待毁人不倦冲上前来时反将对手送下岩浆，但是对手居然放弃了，居然没冲上来，是自己的百花光影打得太过分了吗？张家乐自我检讨着，可不做出任何应对就这么傻杵在那儿也太明显了吧。就如同现在，自己当然也可以继续让百花缭乱停留在岩浆边，可是这么一来同样会让人意识到这其中有诈，不是自己戏做的太多，实在是对手太谨慎了。百花缭乱离开了危险的位置，但他却不能继续只是这样百花下去而无所作为。百花是打法的消耗可是很大的，昔日百花他和孙哲平两个，一个卖法力一个卖血，两人的风格其实都挺不适合擂台赛这种车轮战。好在那时擂台一直是三人战，这点倒也不明显，若换到如今季后赛这种五人赛制的擂台赛，他们这对卖血卖蓝的搭档非得尴尬不可。五人制比三人制更需要注重消耗方面的平衡，于是在离开险地后，百花缭乱立即铺开了攻势。此时烟雨还未散去，张家乐并不太知道毁人不倦的准确位置，但是之前百花缭乱岩浆边的站位应该是很具诱惑力的，莫凡就算最终放弃，开始也不会不动心，所以毁人不倦的位置光影堆上，张家乐根本不需要知道对手的精准位置，百花攻势铺开，扫荡的面积比枪炮师还要夸张，光影陷入烟狱，瞬时间将紫烟搅和得翻腾不息，浓稀变化下烟狱像是被撕碎一般，一道身影从中闪过，被张家乐飞快捕捉到，攻势立即调转攻招。谁不想就这转火的一瞬，一道人影立即又从原来的位置猛然冲出，影分身术放出的诱饵吗？张家乐略一惊，但应对还是来得及，百花缭乱攻势再转回，弹药飞上，瞬间将毁人不倦轰成了一对残影。这下张家乐大吃一惊，原来这边是假，那边才是真的吗？攻击连忙要再转回，这端毁人不倦早已经冲到身前，仓促间张家乐只来得及让一颗爆缩式手雷从百花缭乱的指尖滚落，强大的冲击波顺势扩散，好容易逼近的毁人不倦被掀飞，百花缭乱追上继续强攻，而这爆缩式手雷的冲击波进一步波及开后，对已见稀薄的烟狱也是一次扰乱，翻滚交替的沉浮中竟有数个毁人不倦的身影若隐若现，不是影分身术，是影武。张家乐此时已经意识到了，但是对于影武来说，非常烦人的爆缩式手雷刚刚施展过，张家乐已经没有办法一击轰开这所有影分身的捕杀。数个毁人不倦冲出，不同的方向齐朝百花缭乱冲上。百花式打法固然可以大范围的扩散，将这些影武分身全部波及到，但扩散的光影是以降低单位面积内的输出为代价的，这种用法的百花只可做掩护，作为攻击则威力太低。而集中一点可以很快解决掉一个分身，但是再想应对其他可就来不及了，更何况此时的其他是如此之多。于是乱雷，大招对大招，乱雷对影武，两个都是需要持续操作的技能，最终效果的好坏取决于操作者临场的控制，说是两个技能的对抗，不如说是两位选手操作上的对抗。各种手雷不住地从百花缭乱手中飞出，撞击、定时、瓦斯等等等等，没有时间停歇，没有时间思考，每一个操作都只是下意识的，每一个手雷是不是都是针对每一个冲来的影武分身有效应对，有的是，有的不是，因为莫凡也在操作，因为莫凡也在应对，有的雷分身躲过了， 有的垒则没有。在连环爆炸的火光中，毁人不倦的影武分身到底还是有冲到百花缭乱身边的。忍者的攻击无声无息，但是荡起的血花却依然是那样的鲜艳。鲜艳的血花很快就会被爆炸的火光给吞没，再然后新的血花扬起。百花缭乱，这已经是拿手中的热武器和对手短兵相接了。角色进退之间还颇有神枪手枪体术的风采，但到底还是相去甚远。弹药专家毕竟没有神枪手那么丰富的体术，但何况神枪手本身就是一个枪炮武术的技能，是对枪体术打法的极强补充。张家乐没有办法彻底击溃莫凡，莫凡也没能彻底压制住张家乐。持续抗衡下，最终决定生死的是两人角色的血量。百花缭乱 21% 的血量远远输给毁人不倦，而这个血量也让他没有办法坚持太久的战斗。这样的血量本不该进行这样技能与操作的交锋，但在这时张家乐根本没有别的选择。百花缭乱倒下时，他所留下的爆炸光影和硝烟甚至都没有完全散去。弹药专家这个号称枪戏中魔法师的职业，最终是和对手完成了一场短兵相接的碰撞。虽然最终结果是他输，但是他的表现也足以当得起精彩二字。 非常精彩的一场对决，我想所有人的遗憾大概都和我一样，就是时间太短了。 电视转播的解说潘林此时感慨连连。 是的， 李一博也在点头。这样的对决已经没有必要做出太多技术细节上的分析，两个人都很出色，两个人都是好样的。